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此地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雨季的时间不再回到从前，吹过的夏天。